的确，对于柯泽娜的演唱，就好像之前我们看过关于他演唱的一些评论，说他有着平静而舒展的嗓音，美妙动听，音色丰富。那我们今天所听到的其实正是很适合他的这种风格的，就是来自于康特卢布的奥弗涅山区的歌曲。 对，其实最早柯泽娜是演唱巴赫的一些巴洛克时期歌曲，非常著名，但是呢现在我们听到他演唱的这首山歌也是非常的具有乡土的那种质朴而优美的这种风格。 嗯，没错。那现在呢我们也看到了柯泽娜在舞台上和首席握手，然后他现在走下舞台，我相信大家掌声还会把他召回来为大家进行一个返场吧，大家都在期待当中啊。 对，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乐广播为您带来的2018年柏林森林音乐会的现场直播。 嗯， 现在这个奥弗涅山区歌曲就是山歌，这组七首歌曲演唱完之后，应该说是今天音乐会的上半部分的曲目就已经全部的表演完毕了。那现在柯泽娜和西蒙拉特还在接受观众热烈的掌声。 没错，现在呢也有工作人员向柯泽娜献上了一束鲜花，柯泽娜也在现场的观众热烈的掌声当中和大家进行着这样的一个交流。当然了，我相信现场的掌声是希望他能够为大家再来演唱一首，因为在这样的瓦尔德尼森林剧场现在还有着一点点亮光的时候，大家还在等待音乐家能为我们再次返场。那现在我们看到柯泽娜把手中的花放下，可能会为大家做一个返场曲目的演唱，我们都在期待，不知道会演唱的是什么。那既然说他很擅长古韵或者是巴洛克时期古典时期的声乐作品，不知道他这首会不会为大家所带来，当然了也可能不为大家来演出。那我们的中场休息也马上到来了。好了，北京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现在为大家正在转播的是2018柏林森林音乐会。那今年的柏林森林音乐会呢，演出的时间呢是柏林时间的6月24号晚上8:15，也是北京时间的6月25日的凌晨。那现在呢，我们已经为大家转播的上半场音乐会已经结束，我们在中场休息时间。 这个再过大概是20分钟左右的时间，那个音乐会将继续。我们趁这个中场休息的时间呢，再给大家来回顾一下，就是今天的上半时段演出的一些情况，也包括大家听到的一个效果。 嗯，没错。那柯泽娜呢，我们今天也特别观察到她今天穿的这个服装其实是和昨天彩排的时候穿的是一模一样的。 对， 那我们刚才也在想，为什么要音乐家嘉宾，尤其是嘉宾音乐家，就是声乐的演唱的歌唱家，他们一般都会在不同的这个演出的时间上都会有不同的演出服出现，其实这是有一个原因的哈。 对对对，我们和主办者了解过之后呢，了解到今年呢确实也是考虑到这种天气的情况，所以主办者对于今年这个森林音乐会的这个应急预案有这么一个想法。因为咱们今天的音乐会是除了广播电视有很多媒体都在进行现场的直播，那么如果是遇到就是天气原因，极端天气原因，这个演出不能正常进行的时候，他们想到的一个方法是就是在昨天的彩排当中，其实昨天彩排刚才我们说到它是一场很完整的，就跟今天的演出完全一样的一场演出，它对昨天的彩排进行了全程的录像。那么今天如果遇到这个极端天气，他们会把这个昨天的录像节目整理出来，作为广播电视和媒体进行直播的素材。所以的话呢昨天的彩排和今天的森林音乐会的正式演出，柯泽娜都穿了同样的这种演出的服装。 那其实就是一个昨天音乐会是作为今天的一个预案，或者是一个预备的这样的一手准备吧。 是的。 嗯，那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其实也是我们的正式的这场演出。那这场演出之所以特别受到大家的瞩目呢，这也是今年的柏林森林音乐会西蒙拉特爵士将 将会卸下他担任长达16年的乐团首席指挥的一职，柏林爱乐团的一个时代就此画上句号。那刚才在我们观看的现场的转播当中呢，也看到了在乐团当中几乎所有的我们熟悉的面孔，各声部的演奏员他们都出现在这场音乐会当中。我想这场音乐会对于所有的柏林爱乐乐团的成员来说也是非常特别的一场，16年的合作将和这位总监画上句号。 对对对，所以的话呢，他们那么多年的这种尊重感激都会在音乐会当中表达出来，所以很多的老的艺术家都来参加今天晚上的演出，也是为了表达对两位这个艺术家的这种敬意。这次森林音乐会特别在演出之前由柏林爱乐的官网来提到了一个今年的一个新的这个就主题名称叫做西蒙拉特和科泽纳。我觉得从乐团方面也是用这样的一个音乐会的主题来表达乐团对于和西蒙拉特合作那么多年的一种感激。 没错。那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呢，那场音乐会呢也是我和小斌为大家来转播的，而且那年挺有意思的，就是刚刚他们选出他们新一任的音乐总监，那明年我们为大家转播的时候可能我觉得有可能就是他们的新任总监了。 就是佩特连克的这个首秀了，森林音乐会首秀。 没错， 是不是这样？ 那在我们2016年转播的时候呢，也特别去到探访了他们选出他们新任总监的那个教堂，而那个教堂也是在很多的这个柏林爱乐乐团他们指挥的不同的这个不指挥的时代都曾经在那里为大家留下很多经典的录音。 对，那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我想喜欢柏林爱乐的老的录音的这些音乐爱好者呢，应该都知道那样一个名字叫做柏林耶稣基督大教堂。在上世纪60年代呢，很多柏林爱乐的这个出色的录音，比如卡拉扬指挥的这个贝多芬交响曲，还有像弗里乔伊和柏林爱乐录制的像贝多芬的三重协奏曲等，很多地记的老录音都是在那个地方完成的。因为这个耶稣基督教的大教堂它有着非常优越的声音条件，所以的话呢特别适合来录制这种古典音乐的节目。所以是2016年，我和王舟就特别前去探访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柏林爱乐的一个录音的重地，同时也是他们举行很多乐团内部会议的场所，就包括就是总监的票选的这种活动都是在那儿举行的。 没错，其实也是特别让人瞩目的那一次，也是惊心动魄的，让外界有了很多的猜测，在等待究竟谁会成为柏林爱乐新一任的总监。其实柏林爱乐对和新一任和每一届的这个总监合作的年限都还是蛮长的。 是的，因为他们的合作要考虑整个乐团的全面的整体的发展，整个艺术水平的一种保证和这种艺术风格的传承。 那西蒙拉特呢，在卸任之后，他将会回到自己的祖国，回到英国。 那我们也期待着西蒙拉特在今后的这种音乐艺术的道路上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那其实科泽纳呢，他也曾经就在今年的时候还来过北京的国家大剧院来演出。那对于这位捷克出生的次女高音歌唱家，很多人并不是特别的了解。他出生于1973年，学生时代呢就赢得了捷克国家古典音乐大奖，还有第6届莫扎特国际声乐比赛的冠军。后来呢曾经在布尔诺歌剧院还有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参加演出。1998年秋季起，他开始有计划的举行一系列的独唱音乐会。那他和地记唱片公司的结缘也是纯属偶然。一次唱片公司的主管在审听捷克巴洛克合唱团录音的时候，被在其中担任独唱的科泽纳他优美的嗓音迷住，立刻找到他进一步试听之后，和他签下录音合约，陆续为他推出了多张唱片。那其实在如果在演艺圈的话，他这属于被星探发现的。 真是这样。可以说最早期的时候他演唱的巴洛克时代的声乐作品是他最擅长的，也是公众最为认可的他的一种风格。那么当然我觉得刚才在 音乐会的上半场，我们听到他演唱了七首这个康特卢布的这个奥弗涅山歌，也使我们对他演唱这样民歌的这种素质和这种水准有了很深刻的认识。啊，刚才我们在就是通过广播来听，就确实有的他对他的嗓音有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嗯， 啊，松弛、宽厚、优美，而且的话呢，充满情感。 没错，那其实今天在转播的时候呢，现场也是开始的时候也是下起了小雨，那这会儿呢其实已经都停了，那大家呢也都是在非常凉爽的这样的气温当中再继续聆听柏林森林音乐会。那每一年柏林森林音乐会其实大家都特别关注的就是它的天气的问题，今年尤其如此。那因为今年是无论怎样我相信音乐会都会按时来举行的。 对，这个看来今年的天气没有对音乐会造成太大的影响，菲菲的细雨我觉得还有助于在森林当中营造一种特别自然、特别清新而且空气非常好的这样一种环境。 嗯，那其实呢在柏林森林音乐会他们在电视台转播的时候呢，尤其现在在他们的中场休息当中，他们也采访了很多的音乐家，我们也看到他们现在正在采访的是柏林爱乐乐团的一些团员其中呢也有小号演奏家还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演奏家在接受当地媒体的一些采访。我觉得可能从他们的这些采访的感觉上啊，因为我们听不到嘛，能够他们在聊的可能是和这个西蒙拉特新人有关，我相信会是这样的一个话题。 其实这个西蒙拉特为他就是送别的音乐会，就是应该说西蒙拉特最后的一场告别演出，在前几天已经在这个柏林爱乐的音乐厅已经举办了。 嗯， 那今天在这个瓦尔德尼森林剧场呢是一场更加特殊的音乐活动。 对， 就是主题为就是西蒙拉特和科德纳这样一台森林音乐会。 嗯，那其实在我们往年为大家转播的柏林森林音乐会当中呢主题性其实是蛮强的，几乎每一年都会有它不同的这个主题。嗯，那而且呢它每一年呢也不一定是西蒙拉特来担任音乐总监，比如说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了很多的这个音乐家们他们来进行的这个演出。嗯， 是的，比如说像前年也就是2016年我和王卓转播的那场呢是一个也是有很多自然风格的作品，像捷克作曲家斯米塔纳的这个乌尔塔瓦河呀这样一些作品。那么去年呢是瓦格纳之夜，那么它是由瓦格纳的这个尼伯龙根的指环当中很多和自然相关的场景音乐来构成一个音乐会的这种风格。所以说可以说柏林森林音乐会每年的森林音乐会都有一个它一种新的能够吸引广大观众关注的一个特点。 嗯，没错，那今年我们看到了的确实是西蒙拉特和女中音科德纳是成为这场音乐会的亮点。那他刚才所演唱的这个奥弗涅山区的歌曲呢我们在节目里也曾经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过，也有过一些介绍，那在这里再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首其实很多朋友并不熟悉的音乐。我相信通过这场柏林森林音乐会，很多朋友对于这场这首作品可能也是会加深一些了解。它是来自于法国中南部的奥弗涅山区，在这里呢山清水秀，景色旖旎，而且呢也是这种起伏的山岗，绿草如茵而且我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地方的时候，它还有很多火山，所以会造成了它的很多当地的一些特色。 对对， 还有它很著名的奥弗涅奶酪啊。 对对对，可以说这些都是构成了这种产生优秀的艺术作品的一个自然环境和条件。 嗯，没错， 在这样的一种地方诞生出这种具有非常淳朴民风的民歌， 嗯， 是毫不奇怪的。 没错，那在策划一场音乐会当中呢，我觉得很难得的是柏林森林剧场他会来演出康特卢布的奥弗涅山区歌曲，我觉得非常有创意，很多歌曲的场景和森林剧场的这个自然景色十分的契合，也是让我们在演出之前充满了期待。那刚才在我们听过了现场的演出之后，也的确是觉得哇， 真的是那种完美的结合， 完美，非常完美。所以说那么森林音乐会的它的设计者，它的这个主办者都充分的考虑了这些音乐和自然的这种融合。那下面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下半场将会演出的作品。首先呢会是一组这个苏联作曲家哈恰图良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组管弦乐曲，就是它叫做还在 加雅涅， 对，加雅涅组曲。 嗯， 它加雅涅组曲的话呢，包括很多就是段落，其中大家最为熟悉的，就像马德舞曲，像莱兹金卡，这些都是加雅涅舞曲当中大家很耳熟能详的旋律。 是的，那另外呢，还会有雷斯皮基的交响诗《罗马松树》在。这部作品其实曾经奏响在森林剧场的舞台上，而且我们也看到了， 对对对， 包括哈恰图良的加雅涅组曲 都曾经在森林音乐会上 对 演出过。 没错，那今年呢，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让大家有所这个回顾和他们往年历届他们的演出当中，可能是给乐团啊或者是他们的这些演出曲目的设计者有个觉得很好效果的这些曲目再重新拿来在今年的音乐会上再次演出。 对对对，那样的话呢也是对西蒙拉特的他和乐团的那么多年合作的一个很好的回顾。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2018柏林森林音乐会现场直播。现在是中场休息的时间，那么我们看到现场的观众呢也很少离开他们的坐席。现在呢，应该是雨势已经非常弱了，所以的话呢，大家都在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安静的在等待着下半场精彩的演出。 嗯，那关于柏林爱乐乐团呢，大家已经非常非常的了解哈，但是我觉得在这里还是和大家做一下介绍。那其实在1882年建团，1887年更名为柏林爱乐乐团。乐团的历任首席指挥呢有维尔纳、彪罗、利比切克、尼基什、富特文格勒、卡拉扬，一直到后面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音乐家吧，还有阿巴多呀，一直到西蒙拉特，今年已经是西蒙拉特担任16年了，可以说太久远的这样的历史了啊，对一个乐团来说。 对对对，那么尽管每年一届的森林音乐会它的观众是非常多的，但是在他聆听的时候，现场尤其是一些特别弱的音乐，那安静程度却是跟在音乐厅里聆听音乐是差不多的。虽然大家很轻松，但是呢，大家在聆听音乐当中对音乐这种尊重，对艺术家的尊重还都是非常的值得夸赞的。 嗯， 那北京音乐广播从2002年开始现场转播森林音乐会的演出，受到广大中国音乐爱好者的欢迎。今年应该是北京音乐广播第17次的北京在森林音乐会的现场直播了。 没错，那德国森林音乐会呢，柏林森林音乐会呢，也是全球最著名的古典音乐盛典。演出场地呢，最具盛名的瓦尔德尼森林剧场，因为每年呢只有一天，所以一般的参加者都要提前很长时间报名或者是申购音乐会的票，有的嘉宾甚至是提前一年申请的。那其实今年也是这样的，那在昨天他们的彩排当中呢，也是座无虚席，让我们也觉得很奇怪。那在今天音乐会开始之前呢，也和大家介绍过，的确是这样的。那在昨天的时候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他们是 那么多 卖售票演出。 对对，是因为他们为了满足很多的听众没有买到，就是今天演出的这些听众朋友能够看到西蒙拉特和科特纳的这种精彩的演出，所以的话昨天的彩排是对公众开放了售票，所以昨天的观看彩排的人数也和今天也差不多啊。 而且他们的票价是30欧元，那对于我们来说呢，大家很多朋友马上就换算成人民币其实也不贵嘛，但是真的是你要看你的运气， 非常难得， 对 啊， 很难得能够买到。 对，那刚才呢在上半场的演出当中，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也会反映到，就是我们的个别的曲目会有一点点的中断和磕巴，这点呢刚才之前我们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说明，是今年本台森林音乐会的现场直播是采用一种全新的一种传送方式，是一种 网络编码器这样一种传送的方法，那么和以往不同，所以的话呢，这个传送呢会对就是由于网络速度的这种变化，会对传送有一点点影响。比如像今年我们和欧洲之间的这个这种网络的传输，我分析受到像现在正在火热传送的世界杯转播的影响，这种网络的流量会受到一定的挤占，所以的话呢，我们的音乐信号通过网络传送的时候可能会有部分中断，这一点呢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谅解。 嗯，还好了，我觉得今天多亏不是昨天啊，昨天是德国队正好是出场的时候，那如果是那个时候的话， 那就不得了， 对，这是不得了。因为我们呢每一年为大家转播的时候呢，经常会遇到不是世界杯啊就是欧洲杯啊，都是在同一个时间段，就是我们转播柏林森林约会的时候，这个是同一个时间段，有可能就会碰到他们的这个国家队的一个出场。 对，如果今天晚上有德国队的比赛，我想这个网络就会爆堵了。咱们的转播是不是能够信号能不能稳定，真的现在我们不敢设想。不过我忽然想到了，就是那2010年我们那个森林约会转播的时候，我印象深刻的是在转播的现场正好那天晚上有德国队对英格兰的比赛，所以的话呢当时我们到现场准备这个转播设备的时候，就看见就是在那个现场参加工作的这些很多德国的工作人员都在那个竖起的大屏幕呢，在观看德国队对英格兰的比赛。 对，没错。那其实他们每一次的这个有重大比赛的时候呢，他们都会在就是他们的乐团休息区域会竖起这种电视哈，让大家随时都可以看到自己国家这个球队的进展情况。 那么我们也顺带说一说这个世界杯在德国他观赛的情况，就即便不是在德国举办的这种世界杯或者说欧洲杯这种重大的足球比赛，只要有德国队参赛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德国的城市，很多城市都有很多的这种观赛的大屏幕。然后这个大屏幕呢特别讲究，它的音响还都是环绕声的，它让那个球迷在那儿看比赛的时候就能享受到和现场很接近的这种声浪效果，是环绕包围的。 那昨天呢在彩排当中呢也还是有一些花絮的哈，我们在这里也和大家分享一下，也不知道今天晚上的时候会不会是这样的。就是昨天晚上呢的确是科泽纳他曾经有过加演，他演唱的是蒙特威尔第的一首歌曲，而且呢是拉特作为钢琴伴奏为妻子来伴奏的。 今天看看有没有这种机会 也不知道最后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能够聆听到。那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乐团的成员们已经开始对音了，那也就是说下半场2018柏林森林约会也马上要开始了。那今年我们为大家进行转播的这个方式，传输的方式跟以往不同，这也是我们一个新的 尝试 啊。 对对对， 因为SDN 其实已经是一个时代，可能也是要过去， 对， 所以 说已经翻篇了。 对，他们也不能为我们提供这样的信号来转播，我们只能采用这个网络传输的方式。那在收音机前听我们转播的朋友也不知道你们听到的效果究竟是怎么样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听众的群里面和我们一起来交流。 对对， 可以关注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或者是黑胶集市进入到我们听众群里，我们也看到很多和我们一起来聆听柏林森林约会的朋友们，没有睡觉的朋友们正在聆听我们的转播。 刚才我和王卓还交换了一下聆听的感受，有点像黑胶的那种老声音。现在现场我看观众爆发出掌声，应该下半场的演出很快就要开始， 让我们等待。 爆热烈的马刀舞曲大家非常熟悉。 没错，那现在呢我们聆听到的就是哈恰图良的加雅涅组曲，在下半场音乐会当中他将会为大家演出的是加雅涅舞曲当中大概有四段。 刚刚听到的是年轻的库尔德人的舞蹈，是加雅涅当中的一首，接下来会听到的是加雅涅的柔版。 Thank you. 刚才演奏的是加尔涅的柔版，接下来会是也是一首非常欢快的莱泽金卡。欢快的莱德金卡，应该说是加尔涅舞曲的四首都已经演奏完毕了。 嗯，那其实在今天最后一首也是让大家特别期待的，就是正式曲目里面就是那首雷斯皮基的罗马的松树。 罗马松树，刚刚我们也特别说到他的第三首，就是有夜莺的歌唱这也是我们期待在森林当中听到这个乐队中的夜莺和森林中的鸟鸣会不会有一个大合唱这样一种效果。 没错，那其实呢，对于希姆拉特时代呢，今天的确要画上一个句号了。在和他和柏林爱乐乐团合作的16年当中，有人说他可能是就是他的时代更富于色彩，而且呢更加柔美细腻，这也是希姆拉特给柏林爱乐的一个贡献吧。 对，也有人说他把柏林爱乐的这种纯的德意志的风格有所改变，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对乐团的贡献还是由各界大家共同来认可来评说吧。 好，那现在我们也在等待指挥再次回到指挥台上，为大家来演奏的是正式曲目当中的最后一首，这也是雷斯皮基的罗马的松树。那在这里面呢，尤其在尾声部分的时候会有这个小鸟的鸣叫，等待哦。 嗯，但是这部作品大家会注意到，在第四部阿比亚大道的松树的时候，它最后的辉煌，它的那种气势会把森林剧场会烘托得非常的宏伟。